北京时间16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池。 我叫张慧，陕西人，走出大学校门没多久，现在在外地一家公司上班。我的愿望就是希望城市能干干净净，每个人都自觉爱护环境。因为我刚从西安到公司没多久，偶然间看到很多穿着统一文化衫的人，提着小水桶，拿着小铲子，在公交站牌电线杆上清理小广告。后来才知道他们是公益组织，叫新战队，定期会组织大街小巷清理小广告。我觉得很有意义，就加入了。没隔一段时间就一起出去清理，一天下来也很累，但是很开心，尽自己小小的一份力让城市更干净，我觉得我做的很有意义，因此我更希望每个市民都从我做起，爱护环境。 我在清晨的路上，谁被我遗忘，我在深夜里 神小雨闪亮登场。 北京时间4:06，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欢迎来到 FM98.2 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我是第一次在周四这个时间出现在女神百分百的丰台小何穗小雨。 可以说今天我终于不是什么乱吃代表粗腿代表，而是化身成为真正的情感男神 情感男神嘞， 回答各位情感迷失的妹妹、弟弟们你们的一些种种的困惑的问题。 弟弟妹妹们看到这儿已经开始退出我们的直播间了好，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陆星心理工作室的大英，欢迎你。 Hello 大家好。 其实大英已经是我们这个周四情感板块的一个老嘉宾了，经常每周都会过来，只不过咱们两个是新人， 多提醒 不敢不敢。 可以解答一下弟弟妹妹我们俩的情感问题 今天呢在这个爱情补习社的环节，我们也会跟大家聊一个比较劲爆的话题。 哎，真的是， 就是比如说如果你发现了你另一半出轨了，这个情况下你是该说还是不说呢？ 就是你另一半并不知道你发现了他的这个情况， 对，还对你很好，依然过着很正常的生活，这个时候你会怎么选择？而我们今天想跟大家讨论这个话题，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说我觉得啊，在男女对象谈恋爱的状态和如果两个人已经是结婚的状态，对待这个问题的判断方法和处理问题的方式可能是有很大区别的。 小雨一直冒充自己是90后，他刚说那句话一下子就把他出卖了男女对象，对象这个词是70后还是60后用的词吧？ 真的是90后。好了，不管怎么说 ，Anyway， 大家可以在易直播平台和花椒直播平台上面搜索到活力982来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爱情补习社的环节。那首先呢，就进入我们今天的女神麻辣烫。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我是小雨， 我是今天穿的衣服有点紧的泽华， 以及我们的情感专家大英，欢迎您。 哦，再跟大家问声好， 再问声好，多问好，表达亲切的感情 哈。 哎，那今天女神麻辣烫的第一条呢，我们先来看一个跟情感暂时没有关系，一个很轻松的话题，因为接下来我们可能就要进入一个比较紧张的状态。 好，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也是生活当中我觉得以前好像觉得像影视剧当中常会发生的事情，但是我觉得从大概这5-6年的时候吧，生活当中越来越多的朋友会经历这样的问题。就是你突然间无意间得知你的男朋友做出了一些你无法接受的事情，这个时候你该怎么办？ 可能我因为做咨询，所以这样的事情会更频繁的摆在我面前，然后别人会跟我谈这些问题，可能很多细节也会扑过来向我。当然我自己的话就是可能面对的更多是别人的问题， 是， 但是这样的问题它的频率确实是非常高的。 是的，那今天在我们女神麻辣烫首先来关注一条关于最近一个情感电视剧的一个话题吧，就是最近郑恺和袁姗姗主演了一部电视剧叫《国民大生活》。你这个不看国产电视剧的人应该是没有听过， 完全不知道，所以我只说， 之所以今天会在我们情感环节推荐给大家呢，是因为它很适合现在的都市男女，然后也反映了一些很现实的一些问题。我们一起来看一段片花。 乐乐，咱俩认识时间虽然不长，但是咱们经历的事儿比一般夫妻这一辈子经历的都多，在我心里你就是我女人。 因为有了爱情什么都不怕了，不问以后，不知未来，第一次感觉到惊心动魄的。 我是不同意你和露露结婚的。 妈，就不能给我们一次机会吗？ 结婚这么大事儿都不告诉我们一声，你们想干什么呀？ 我们一路走来不容易，我想找到他，我不想放弃。 我们之间是有默契的，你要是走了，我会很失望的。 你不想给我更好的生活吗？ 我不跟你结婚怎么给你更好的生活？ 我一直以为当一个编剧的工作是写剧本，我现在才知道你还得跟他出去约会去，现在已经到接吻的地步了。你可以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但是我不行。 我有我的判断，你为什么不相信我？ 我相信你，可是我不相信他。 我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们俩的未来。你给我回来。 你快回来吧，我今天已经被全世界唾弃了，可你为什么还在骗我？你是不是瞒着我去了马思思店？马思思是不是去了北京？你们俩是不是坐同一个航班？是不是一起从机场走出来？你想跟谁缠绵？ 跟你啊。 那为什么缠绵如丝，望穿秋水，一个丝一个望，名字那么交相辉映？ 够了啊！ 你怎么不自己好好想想？因为我抢你们就分手呀？凭什么你拥有的我不可以拥有？我生来没有你幸运，不如你优越，但是你拥有照样可以拥有。 你别说了，我不想知道，我什么都不想知道，我们到此为止吧， 到此为止吧。你不珍惜的我珍惜，你不要的我也不能要，凭什么？ 你要的生活我都会给你，我会奋斗给你看的。 我现在收回。 可是我不想在这件事情里面再纠缠下去了。这句话 我必须要知道。 当你觉得全世界都在拿你为敌的时候，你真的应该考虑一下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我同意分手。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呢。由于时间关系呢，刚才我们这个国民大生活的片花就看到这儿为止。 嗯， 刚刚泽华在看片花的时候说，感觉很矫情哎。 因为里面有几个片段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一句话是、我现在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未来。这也是生活当中经常会听到的一句话。 我都是为了你啊。 好老套， 很狗血。还有一句话是，你为什么不相信我的判断？也是很想踹上去一脚。 是，而且从这个片花里面可以看出，它是从两个人非常甜蜜的一个阶段， 哎、 然后一直到中间发生了很多事情。所以这部剧其实从一开始播出到现在为止，它的那个收视率是很高的。 是，我觉得小情侣可能也会在看这部剧的过程当中找到些许的共鸣。 哎，是的，接下来要说的一个资讯呢，是我先给大家看一张图片吧。马思纯，我一直觉得她很美。 这张的有点不像哎。 对，而且她得了金马奖的影后之后，感觉整个人的气质上面又得到了一个新一步的提高， 气场感觉也出来了。 她是你的师姐还是同一级的？ 师姐，播音系的、 师姐、非常美的一个师姐啊。那最近呢，昨天10月25号正式和大家见面的《将军在上》这部电视剧，是由《菊花散》里的小说《将军在上我在下》改编，由马思纯、盛一伦、丁川、王楚然领衔主演。他这个故事呢，是以宋朝的风云变幻为背景，讲述了一个武艺超群的冷面女将军与倾国倾城的废柴俏王爷之间的错位传奇爱情故事。 感觉像是冷面女将军和冷面那个男将军在一起，因为盛一伦也很冷。 但他这个形容是废柴俏王爷，我很想看看这个俏王爷什么样。因为我前两天知道这个资讯的时候，也是在关注这部剧。 对，因为盛一伦的粉丝很多嘛，所以大家也是可以期待一下这样的一部剧会是一个怎么样的发展。 是的，那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今天的爱情补习社。收听收看的是 FM98.2 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我是小雨， 我是您的情感专家泽华。 今天呢，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爱情补习社啊。那今天我们补习社要跟大家探讨的一个话题是，如果你发现了你的另一半出轨、但是他并不知道，一切都非常的正常和自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该怎么办呢？ 我们俩，一个男生一个女生，先说我们各自的看法。 好好好好。 女生呢， 就是我的性格是会那种沉不住气的耶。如果在我的生活当中，如果知道我的另一半出轨了，我可能会以各种方式暗示他，然后希望他可以对我坦白。但是他对我坦白了这个事情之后，我又不会放过他。就是很矫情哎。 他很迂回， 就是 他想要暗示、而不是直截了当的直接说、 不会。 嗯，我就会直截了当的摊牌。 真的吗？ 对，告诉我是什么样的原因，以及给双方一段的时间去。 那如果他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敏感，我最近没有出轨，我只是因为工作时间忙，或者因为有什么事情，或者比如说一些聚会什么的，所以疏忽了和你的感情，但是我心里还是很爱你的，你怎么能这样冤枉我呢？ 那我就会拿出证据来呀，我看到了什么，我听到了什么，就会摆在他面前用事实说吧。你要是能解释清楚了，说明你口才厉害。 对啊，可是有的时候有一些男生他们会把这个问题隐藏得很， 就是很缜密。可能 你 作为女生来说不会发现他的有什么蹊跷，或者只能发现这个男生对你的态度或者一些语言上有一些变化，比如冷淡了呀，但是并不会说真的有什么证据，有些时候。 所以这只是我们两个小白的一些看法。 对呀，所以你没有证据的话你该怎么办呢？大家也可以就这个问题跟我们讨论一下，可以在一直播和花椒直播平台上面搜索到活力982，或者是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 当然今天的真正的情感专家在这里。 噔噔噔噔， 我天哪，我一下子被这种介绍给吓到了。 所以以前赵爽的风格是那种很温婉的嘛。 所以今天我们两个人太疯狂了，对不对？ 我们俩在一起聊情感话题比较像闺蜜，然后就很平静的在这里聊。今天我觉得有点嗨， 很吵。 对，这是我们两个人的风格， 我可能随时会动起来。 好，刚才你们俩说的时候，我倒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男生和女生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这个碰撞和讨论， 他肯定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想法。 对，但是当我看到这个选题的时候，我第一个时间是觉得，你们挺大胆的哦，因为之前我做这么长时间在我们台的情感节目里，其实都没有反碰过这两个字， 这么敏感的。 对，大家 其实当时我 没有人来选这两个 字，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也不太敢讲。 对、啊， 但是其实它也是一个必不可免的一个社会的问题啊。 而且生活当中越来越多这样的情况出现了。 是的，是的，是的。 对，也希望能给大家提供一些帮助了。 对，甚至在一个大型的活动当中，都有一个男孩子直接过来提问我，就说、是哦、那当时他说，我说现在可以提问了。一个男孩又问我说如果对。如果女朋友分手了，比如或者女朋友出轨了，或者男朋友出轨了，你会不会原谅他？他直接问的会不会原谅、或者该不该原谅这种事情。然后其实我的问题是，那个人在问这个问题的初衷是什么？就是你想不想跟他在一起？ 嗯， 就是你想跟他在一起的话，就没有不原谅这回事。 我觉得 因为你不原谅意味着你就不想跟他在一起 了。这个话题太值得讨论了。但如果你发现他出了这个情况，可是你原谅了他、有的时候女生纠结的点会在于，我原谅你了这一次，可是下一次又犯了怎么办？又犯怎么办？ 我觉得在那个出轨的这件事情上，男生或者女生，就是比如说发现者是女生，女生在看这个男生的时候，她第一件事情是我要先站在道德制高点去谴责你。 哎、是。 对，然后这件事情就无解了，因为谴责意味着这事儿我不想解决，我只想骂你。 对。 对，然后我只想骂你，骂完了之后呢，我就很生气。然后呢，我骂完你之后，我发现我还是站在道德制高点，我继续生气。所以谴责基本上不会解决这个问题。哎、然后这个女孩就一直觉得这个男生是一个混蛋。对， 那该如果不站在道德制高点的话，你觉得就是该怎么样处理这个问题呢？ 我觉得第一件事， 生气是一定的， 你得先看看就是你们俩之间的关系上面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因为一个男生出轨的话，就是大多数的男生出轨不会平白无故的说我无缘无故的就和我现在的关系出现了裂痕，然后我就去出轨了。 对，其实我有的时候也想过，可能这个问题跟两个人之间的感情有很大关系，可能并不是男生一方的问题，或者比如说女生出轨也不一定是女生一个人的问题， 对， 一定是两个人已经有了裂痕了，很少是热恋中的情侣会出现这种问题。 对， 就是他们俩的关系处在一种叫有点像平台期这个过程当中，男生或女生双方都会觉得好像没有什么问题，但内心都空出了一个地方，但这个地方两个人都不说。就是你没有办法直挺挺的说出来说，哎，我内心空出来一个地方，你来理解一下我。男生是绝对不会说，基本上不会说，因为男生不会把自己这么细微的感受表达给到他眼前的这个女生。因为女生在接收到这个信息的时候是什么呢？男生会觉得我把这种事情都告诉女生的话，好计较呀， 很计较。 对，男生会一边觉得我不应该在这个女生面前表现我的计较，但一边又觉得我这地方空出来了怎么办，我没有办法处理。所以这个时候他可能会比如说面对某个红颜知己的时候，他就会放松自己在这个地方的一个所谓的一个开口，然后这个关系就在莫名可能会相对来说就有点莫名其妙的暧昧， 很气、 这个、对 气。 所以这个所谓的出轨有的时候起点就在这个小暧昧的起点上发生了，但是大多数的时候就情侣之间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很难去体察男生或者女生出轨一方的这个细微的变化，所以大家觉得不原谅就是说你不道德，你出轨了，然后简单的谴责就了事。 所以我觉得纠结点也是出现在这里。 对对对， 就是双方其实内心深处都是觉得不想离开这一方， 对， 但这个事情出现以后让其中的一方觉得无法接受， 对， 所以他在纠结到底应该怎么办。 对， 所以呢，大英像你刚刚说的那种问题，如果是女生主动一点呢，比如说发现两个人之间有一些隔阂之后，然后女孩子就主动跟这个男生谈， 说哎，比如说我们最近觉得你最近有点不对劲儿啊，或者觉得我们两个人沟通有点少啊，如果是这种谈话的话，会有好转吗？ 我觉得至少它是建设性的方向，就是这个方式上面，可能每个人在两个人的互动当中，那些细节可能没有办法，就是用一套就是所谓的固定的模式去套它，但是在这个方向绝对是建设性的，因为你在以一个主动的角度去处理这个问题，因为你发现这个问题了。但大多数的时候，比如说女生相对来说，你说小公主也好，她自我中心，她觉得我的感受是最重要的，然后她发现她要围绕一个男生的感受去旋转的时候，去理解的时候，她第一件事情是先要走下她那个公主的神坛，她先要走下来，然后她发现我要去围绕这个男生的，不管他内心的空虚也好，痛苦也好，不管是出现什么问题，我要去理解他。这个时候女生她第一件事情并不是说理解的难度，是要她走下一个位置感，就是所谓被捧在手心的时候位置感的难度，然后去下来，然后去跟这个男生去接触，这个接触你一定是谦虚的，而不是说我要指点你啊，你这地方有问题了。 是，但这样的问题我觉得也要站在男生的角度来说一说，就是有的时候刚才我们说这种情况也会发生在女生身上， 是的，是的， 女生可能也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感上的一个劈腿这样的情况。 现在其实这个劈腿这个情况在男生女生的比例基本上差不太多。 对，其实 对我在接触的咨询当中，因为女性比较多，所以其实他们除了去说比如说他自己的另一半出轨之外，他自己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会来去倾诉，因为他其实在出轨的过程当中他并不幸福，他其实内心非常纠结，没有人说我一边出轨让我一边很快乐。 那内心纠结的话，为什么还要做这个事情？ 因为他其实在比如说有的情况是这样子的，他一边在一个关系当中得不到满足，然后他寻找一段新的关系，在寻找这个新的关系的时候，他依然得不到满足，所以他在面对两个关系的时候，一边他要平衡这两个关系互相不能打架，然后同时呢，他又觉得两个关系都无法满足他，所以其实基本上出轨的人会预期说，如果我出轨了，然后我进入到一个新的关系，我就得到满足了。但大多数的时候是我出轨了，我同时还不满足。 对， 所以在出轨当中的人，你会觉得，哎呀，你好潇洒，你好幸福啊！你看你有这么多段关系，但事实上在其中的人，他其实不会这么表达，因为他根本不会觉得幸福和满足， 而且会觉得很累。 对，他是 有一个例子，就是前段时间那个热播那个电视剧《我的前半生》当中，马伊琍的那个前夫，他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对，他很疲惫， 他一边要应付自己的原配，另一方面要应付那个所谓的小三， 对， 这样的心理的纠结，这个痛苦，真的是大家看完电视剧以后才会觉得说，哦，原来这样想要劈腿一下也是挺难、挺累的一件事。 对，其实对于那个男生来说，很可能他不一定是更爱谁或怎么样，他内心都没有一个明确的方向， 对， 但他会选择一个更让他觉得不辛苦的人，他觉得哦，跟这个人在一起我不那么累，他愿意为我承担的那个内心的部分更多一点。 但是 那我就选他吧。 对，在这我想说一点，就是我的前半生那个剧，因为我也看了前半部分嘛，我是觉得说那个马伊琍的那个前夫，他后来他当时选择那个小三，就是因为那个女生会让他觉得很轻松。但是我反而觉得说，在一段关系开始的时候，可能两个人的真实状态都会有一些对彼此的隐瞒，都会想把最好的面表达出来，所以那个时候都是很轻松的。然后当那个罗子君的前夫正式的跟小三在一起之后，就会发现那个小三是一个比他的前妻还要事儿的一个人。 他突然想起来了马伊琍那个角色叫罗子君。 对但是我觉得其实那个跟那个人的性格特质会有关系，你发现非常事儿的女生，她内心当中细腻的时候，她想要为别人着想的时候，她对对方的感受也会体察的更细腻，然后呢她计较起来的时候，她对自己感受的这个敏感的部分、受伤的部分，她也会表达的就更加的强烈。所以这个事情，你当你选一个人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有两面，你都要选，你都要接受，因为她不光是要照顾你的感受， 好难， 还要她还要照顾自己的感受。对， 没有想到这个话题可以引发这么激烈的讨论。 真的是这样。而且你知道吗，我作为一个已婚的女人，我对于这个就是我对于这个话题是怎么说，我的三观很正，完全接受不了男人出轨，是因为我觉得啊，一般的情况，如果一个男人他出轨了之后，你就是很多问题还是要重新的接受和重新的处理，那你为什么要陷入一段新的麻烦当中呢？因为比如说两个人， 他站在男生的立场，就你为什么要重新开始一段呢？ 你听我讲啦，我还没有讲完，我的意思是说，两个人的激情是一定会消退的， 对 吧？每一段感情都是会有平淡期和平静的出现的。那你既然跟谁都会有这个平淡期，你为什么还要选择进入一个新的平淡期呢？ 不会啊，那是因为跟你已经进入到平淡期了，换了另外一个人就激起了新的火花呀。 这些可是火花总会消失的， 然后就又有新的火花出现了呀。所以有些人是处于这样的一个状态的，他在持续的空洞当中。 对，但是其实你会发现，就是我们生活当中有那样类似于所谓花心的男生，他在很多段关系当中，他不断换新的对象，不断换新的所谓的另一半，但是这样的关系当中，他每一个关系都进入的非常的浅。 对， 就比如说有些男孩子，就是他可能有，就是真的有这样一类的男孩子，他无法维系一个所谓的亲密关系，或者说都无法进入到一个亲密关系。 我举一个例子，就我曾经身边有一个朋友，男性朋友啊，他是真的很爱他的女朋友，但是他的花心呢，又让他一定要有一些刺激的部分存在，所以他会不断的去寻花问柳，但这些寻花问柳只是满足他的那个刺激的部分。 你用的词竟然这么的文艺。 但是从他内心而言，他每一次的表达说，他说的是我真的很爱很爱我的原配。 其实这个男孩子内心世界可能有这样一个部分，因为在他把一个长期的关系维系在一个人身上的时候，他内心会非常的不安全，因为当他把所有的关系都平铺开来的时候，他会产生一种假想，就是假象的安全。因为如果这个不安全了，其他的可能还是安全的，或者说我把这个可能性就是把鸡蛋不放在一个篮子里。但是你会理解他，就我们大多数人理解他，就道德层面说啊，这好花心的，这样不行，不道德的。但其实在他内心世界里边，他选择的是一个最有利于他这个情感生存下去的一个方式，就是如果这个鸡蛋砸掉了，然后其他的鸡蛋可能还在。 所以他所谓的最爱的某一个人，只是那个人对于他而言是内心最安全的一个区域。 对，相对来说那个人更持久的可能性更大。 可是对于那个人很不公平。 一定是不公平的。在那个人的设定里边，至少这个男孩子如果以一个欺骗的角度去跟他互动的话，那这个女孩一直是处在一种被骗的角度。 对啊， 对， 而且通常这种不坦诚。对，通常这种男生在这样的一个关系之下，他不会，就他自己可能是有很多个鸡蛋放在不同篮子里，但他不会愿意自己的老婆、自己的女朋友也是这样，他愿意自己的那一半只属于他一个人。 对，可能对这样的，就是这个男孩子他的另一半如果想维持持续关系的话，那个女孩子对那个女孩子的要求非常高。因为你要第一件事情是你要先体察这个，先逾越过那个所谓道德评判那个阶段，你要先进入到这个男生他的痛苦，就你为什么会觉得不安全，然后你们在互动当中，你给这个男孩子充足的安全，我觉得这对女生要求实在是太高了。但是那苛刻的讲，如果理想状态的话，你还愿意跟这样的男孩子继续互动的话啊，这就是涉及到可能这个女生确实有拯救情节，不管了。但是如果是理想状态的话，他需要先理解这个男生为什么觉得不安全，因为当他觉得不安全的时候，那个男生其实在所有的关系当中都是瑟瑟发抖的。对，他瑟瑟发抖的时候，你会觉得他其实是有一点点，你觉得内心是很心疼他的这种瑟瑟发抖的。 他心疼他。 对，但是如果你想帮他解决的话，你第一件事情是你不能再去评判他，因为你谴责他不意味着他的这个瑟瑟发抖能够被解决，而是说你要给他充足的安全，让他觉得说。 所以就要分手啊。 觉得其实情感关系就像一颗洋葱一样，你不断的一层一层的去剥离开来以后，你会发现内心深处其实就是心理问题了。 对， 这些心理动机呢，我们也是很多元的，不能是通过某一种常规意义上的一种方式就去判断一个人。 对，像这样子男孩子，刚才我们说的这种男孩，他可能就会说，我并不了解所有的女生，但我评估说所有的女生都不安全，所以我先把试探的所有都平铺开来，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因为他的关系始终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没有进入到深度关系，所以对他来说没有一个事情是能长久的维系下去的。 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探讨的话题就是，如果你不经意间的发现了一个小秘密，就是你的另一半他做的你无法接受的事情，出轨 了， 你该怎么办？说还是不说？ 是的，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一直播平台上面搜索活力982来跟我们进行实时的沟通和互动。那今天呢，我们上半时段就是这样，我们一会儿见喽。 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FM 98.2，把青春还给你。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shake your booty, boys and girls, for the beauty in the world. Pick your diamond, pick your pearl, there is beauty in the world. All together now. 女神小雨闪亮登场， 欢迎回来，这依然是 FM 98.2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我是小雨， 而我是你的情感顾问泽华。 你为什么还要甩一下头？ 啊、 有什么可甩的？ 情感顾问一般都要这样扮帅一下。 那我只能是代班主持大英。 来，欢迎欢迎代班主持。 我们今天的嘉宾大英也是非常给力。那今天在我们的爱情补习社要跟大家讨论补习的话题是，如果你不小心发现了你的另一半出轨了，你该怎么办？你可以在 我一个小秘密，小秘密 就不告诉你，就不告诉你。 所以可以在 可以在一直播的花椒直播平台上面搜索活力982，或者呢是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收听收看到我们这一期话题非常劲爆的女神百分百了。那刚刚其实在放片花和广告的过程当中，我们三个人并没有闲着，很激烈的在讨论这个话题， 要打起来。 就是说刚刚我们讨论的点呢是在于有些男生可能他就是习惯性出轨，他一定要在一段关系里一直出轨，他才能保持一个他的 新鲜感和刺激 感。对对对对对。然后刚刚我们也讨论到了一个话题，叫做童年阴影。很多的人在情感方面如果有问题的话，包括一些电影里面也会讲到这种就是情感方面有非常极端的问题啊，他们很有可能是在童年经历了一些非常可怕的事情， 原生家庭带给他的一些 创伤，给他造成了一些无法弥补的一些伤口，他才会变成现在的这个样子。所以如果你很了解他的小的时候过去的话，难道这个人是应该遭到同情的吗？ 哎，我身边还真有这样一个例子，就是一个女性朋友，她是处于这种怜悯性的，她会每一次她男朋友觉得就出轨的时候，我们都觉得你应该跟他分手了，但她就会说她为什么这样做，是因为她曾经经历过什么什么样的这些问题，你们不知道，所以她内心深处其实是一个好人，她在处于这样的一种自我安慰以及去怜悯对方的角度。 那他们结婚了吗？ 后来就真的一直在一起。所以是有这样的一个例子存在， 对，是有这样的例子。我来说一个，我身边有一个这样的例子，是两个人已经结婚了，而且是很幸福的那种海岛婚姻。是我周围的一对朋友，他们两个人是这样的，那个男生是87年的，女孩子是94年的，其实年龄相差还是蛮大的。然后呢， 买了出卖一年的年纪。 但是也没有说名字嘛，男生就是一个习惯性出轨，可能去哪都要找一个那种人的人， 快乐， 对，寻找那种快乐的人。但是呢，他的老婆一直都知道他出轨的事情，一直到现在两个人还过着很幸福的婚姻。因为女孩子就会说，如果他一辈子只有我一个女人，实在太可怜了，我那么爱他，我应该给他多一些宽容，所以我必须要同意我的老公去做这些事情。 我的妈呀，大家可能会觉得无法理解的两个例子，请大英老师来分析一下。 这样的两个人，他们可能真的就能过一辈子，就是这种很互补的一个心理。然后那个男生也会说，觉得说我的老婆太理解我了，我很爱她，所以我每一次有这种事儿，我都要向她坦白。对，真的，他们两个人就互相坦白，然后女生就会觉得说 OK， 只要你是最爱我的就好呀，没关系。 这算是奇葩吗？ 我觉得像泽华刚才说的那个例子，就是说就是女生有拯救情节的这种，就是事实上这个女孩子她自己并不知道，就是说在跟这个男生互动的过程当中，她其实拯救不了这个男生，但她有一种呢，只要我扮演拯救者，那么我就处在一种拯救者的位置上的时候，内心的某种优越感，或者说舒适感。所以这个时候当那个所谓伤害来袭的时候，她能用这种拯救者的原谅者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去化解了自己在这个地方上所谓痛苦的那个东西， 来吧， 或者说 爱与美之神登场了。 所以这个时候其实这个女孩子她一边痛苦着，但同时她也享受着这种痛苦带给她之后她原谅她然后又拯救她的这样的一种感受。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能会无法理解说，哎，这个女孩子怎么会就是这么想不开，或者说怎么会这么奇葩的一个想法，但是让她内心世界里她自己能够平衡。 那这样的情况之下的话，就让他自己快乐着就好，还是朋友也会给他一些建议呢？ 我觉得这个女孩子她可能就是她自己没有主动的说，我很痛苦呀，怎么这样的？但是别人看她不舒服的时候，我觉得其实是别人需要解决的这个内心的焦虑。 可是有的时候你知道，就人也会纠结，就自己一边痛苦，可能一边也在快乐，但她同时觉得这样的状态不好，她不知道该怎么办。 对，我觉得这个女孩子长久的话，她会有一种无力感，就是当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她会内心会觉得每次都这样，每次都这样的时候，她其实潜在有一种赌的心态，就赌什么呢？我能拯救她， 我能把她彻底拯救， 对，我最后能拯救她。她赌的是最后那个结果，但最后那个结果迟迟不到来的时候，这个女孩子其实会发现自己赌输了， 所以这段感情还是随时有可能会崩塌的。 对，所以其实这个女孩有一种赌自己能拯救别人的这样一种心态，但她其实对自己的能力和对对方的情况的评估也许都不如实，因为她太理想化了这个拯救的这个情节了。所以其实这个过程当中，我是觉得如果这女孩子意识到自己在赌的话，同时她又能认得自己赌了，可能这事儿也就这么平就过去了。但是如果她最后发现赌输了的时候，她又不能认这个赌，那她的内心的情绪就会积压很久的东西就会翻出来，所以他们俩最后可能会爆发一个就是不太好的结果，是爆发一个巨大的矛盾，就是这女孩找后账，你看我之前原谅你多少次你还这样。所以其实他们 现在在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当中有这样的情况发生的话，有什么建议给他们吗？ 我是觉得不要等找后账的那一天到来，就是说那个所谓的那个赌局真是揭晓了之后说你输了，而是我觉得眼前这件事情你就可以在一步一步的你就能看到最后那个结果，而不是等那一天来了你再看结果。 我觉得应该在这个事情第一次发生的时候你就应该把这个关系了断掉。 感情爱情没有那么的理性， 对，可能不是说分手就分手。因为 而且刚刚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也说，就是在谈恋爱的时候和结婚的就是已经结婚了的人群，对于这件事情的看法可能说不一样的。比如说有些女人就会非常的隐忍，觉得说我为了维持这段婚姻，可能有的还有了孩子，就觉得我为了一直维持下去，这个发生了一两次这个事儿不算什么。可是两个人会因为这个事情的发生了几次之后，他们的幸福度和两个人之间的那种沟通力和默契度就会持续下降，这个婚姻就不一定会幸福。对，婚姻的质量就会急剧下降。 是的，是的。 这个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办？ 我觉得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人可能必须要面对某种局面，就是你要有所取舍。因为当她在婚姻当中的时候，女性在婚姻当中是在进入婚姻之后，她的依赖感就急剧上升，因为她要维系这样一个关系，她不光是一个情感关系，她甚至变成她自己整个生活的一个安排。所以这个时候她要切断的不光是说跟一个男生的关系，她是完全扭转了她的生活的局面。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女生面临的不光光是不是原谅这个男生，因为很多的婚姻就是说所谓名存实亡的婚姻是说我已经屏蔽掉跟这个男生之间情感的这个部分了，但是我生活的部分还要继续。 对，这也是现在很常见的一个情 况。对，所以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哦，他们俩其实没有特别幸福的婚姻，但是呢，他为了维系一个这样的一个关系状态或者这样的一种生活状态，他没有办法去扭转这个事，就是做一个所谓的特别决绝的决定。但是我觉得女性的话，现在女性越来越独立了，所以其实能独立的去决定这件事情的女性也越来越多。所以我反而觉得，就是真的是沉溺在那个所谓依赖那个家庭关系的那个里边的女性，她相对来说因为自己的独立性不够，她就会忍受着这份痛苦，而且一直是忍受下去。所以我会觉得这个地方能解的部分其实非常少，因为如果你依赖的话，那就意味着那你就继续赖着这个男人。 所以我也想在就是刚才那个问题啊，我之前也在想过这个想法，就是说你说真的出现这种情况，一个家庭他可以把爱情跟生活完全的剥离开来，这到底是一件好事儿呢，还是一件让人觉得悲哀的事情？ 其实很多人都是可以把它剥离开的耶，就当做一个亲人来相处。 因为你剥离开了反而没有那么多的纠结在了。但是你从外人的一个角度，或者你对于爱情的一个信仰的角度来看的话，是觉得完全无法接受和理解这样的一个情况。 可能有件事情会确实会比较残酷，因为大多数的家庭里边，大多数的两性关系进入到婚姻阶段的时候，比例还是比较高的，就是大家其实回顾到了一个常规的生活，没有所谓的山盟海誓，没有所谓的激情，没有所谓的你的小鹿还乱撞，确实没有这些东西了。 甚至你连着两天不回家，可能都不会关心的去问你去哪里了，干什么了。 对，可能这种婚姻状态大家会觉得确实是不健康的，但是我觉得有一个方向，就是我们内心可以选择我们想要什么样的方向，就是在这个婚姻出现了比如说这样苗头的时候，不是已经进入到了冰点了，两个人都无法沟通了，然后我们在想说，哎，我们这婚姻要不要解决。 而是说他在有一点点苗头的时候，我们就有所觉察，两个人就开始商量说，我们是不是要一起想个办法？ 嗯， 这个时候我觉得是建设性的，反而是到了那种就是最后那个两个人都要摊牌了的时候，两个人都觉得这事儿无法进行下去的时候，其实这件事情也已经到了就是所谓的那个没有解的地方了，就要么分手了，要么两个人就是算总账的时候，就是就把桌子掀开了，说你看看你是什么样子，我看看你是什么样子，就这个阶段的时候真的是没有解了。所以我觉得就是预防很重要，就在前期所谓那个有苗头的时候，至少我觉得男生女生之间有一个人是相对敏感的，不管是男生和女生，他们俩都会闻到一点点不对劲儿的那个气味， 这是一定的。 对，所以我觉得在前边解决可能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最根本的地方，反而不是说到那个问题已经积重难返无法解决的时候，那我们来想个办法吧。然后经常我面对咨询是这样子的，就两个人的婚姻已经到了真的已经死亡的程度了，然后有一个人或者是 突然觉醒， 或者男生或者女生过来咨询了，说我要离婚了，我离婚了，我接受不了这个结果，然后他要跟我离婚怎么办？我说没有怎么办，对方已经决定了，你只是无法面对这个结果而已，而不是说我还能帮你一起想办法，说你拯救这段婚姻吧，或拯救这段感情吧， 因为事情其实已经有一个结果了。 对对对，我觉得那个阶段是可能所有的人都要去警觉的，说这个过程在发生的前前后后每一分每一秒，我可能都要去想想、啊、这个事情是不是有解，这个事情是不是有解。 所以我觉得这个启发点就在于，可能现在的大家在工作和生活当中会习惯性的犯懒。 对对对， 有些情况发生了就想懒得去解决， 就觉得我今天太累了，我懒得说话。 对， 我今天有很多应酬，已经说了很多话了，我晚上我不想讨论这个问题，我只想睡觉。所以两个人，我觉得有一些夫妻之间出现问题，是因为他们两个可能回到家之后的交流真的非常少，就因为忙了一天嘛，就各自干各自的事情， 就都可以理解对方真的很累。 对啊，就是说我知道他很累，我知道他也很累，但是两个人却疏于沟通。所以我给大家一个小建议，就是夫妻之间回到家之后，我觉得应该怎么说，就在饭桌上啊或者怎样，一个就可以很自然的聊一聊，比如今天发生了什么，今天我谈了一个事情，这个事情怎么样啊，就很自然的把这个事情说一下，就让彼此都了解到你这一天大概都做了些什么。这样 我觉得这个建议还是真的是非常实用的，因为我也会给一些就是婚姻家庭咨询的那个夫妻或者情侣他们一些建议，就是你们至少每一天给自己就是给两个人一个真空时间。什么叫真空时间呢？就是这个时间我们只表达一些感受，但我不评价你的感受，我只说我现在心情怎么样，然后你也只说你现在心情怎么样。然后这个阶段的就是你每天只给彼此10分钟时间，其实都是很好的一个事情。因为大多数人就是情侣在相处，或者说恋人或者是夫妻在相处的时候，大多数连10分钟都不会给对方 的。是 的，对， 不要因为说每天都见到这个人就觉得两个人没有什么话可聊，其实反而很有沟通的必要。 是的，是的。 好像最难的一点就是现在大家会发现，每天下午自己跟同事跟朋友出去喝一杯咖啡的时候，有说不完的话，然后周末的时候跟自己的爱人出去买咖啡的时候没话可说， 是这样的， 很可悲。 所以 很可怕吧，这样的局面很可怕。对， 所以就是说希望大家在一段关系之中一定要善于沟通。因为真正跟你最亲的人就是你的另一半。 对， 只有他会陪你到老。 我觉得可能除了沟通之外，就是观察对方也非常重要。就是当你沟通的时候，人沟通的时候更多的时候是表达我自己，就是我怎么样我怎么样我怎么样，所有那个句子的起点都是主语都是我。 对， 但是当你去观察对方的时候，你会问哎，你怎么样了，哎，你现在感受怎么样？就是以你作为起点的这句话，你会发现你是围绕对方的感受的。 是， 对，然后对方也会觉得哎，你关心我哎，然后他就有兴趣跟你谈谈他的感受。 对， 所以其实这个 我说话知道了。 对对对，这是这样子的。 对，但是通常我们跟最亲的人反而在这种说话方式上面不会那么的注意。 对， 所以在我们今天节目快结束之前呢，给大家所谓的一个思考的方向吧，就是回到我们今天这个题目一开始出的这个题，就是如果发现了这样的情况，对方可能出轨了，到底该不该摊牌？ 我觉得我们今天这个事情讨论到这个阶段，我的理解还是应该趁早把这个，就是你不管摊不摊牌吧，至少要用一种平和的方式，然后来把这个问题两个人解决一下。 对， 就是自己的情感问题。 因为就是即使说摊牌和不摊牌，它都有两个方向。就摊牌你是为了要解决，还是说为了要分手？然后或不摊牌你是为了要解决，还是要为了要分手？ 女生大多数摊牌的时候还是希望这个问题能得到解决，比如说得到男生的否定，说啊、哎、其实这个事儿是一个误会，或者其实怎么怎么样，就她还是很希望能被拯救的。 对，通常想去谈或想去解决的方向是说我跟你说，还是我愿意理你。但如果这事儿我发现了之后我完全不跟你谈，那意味着其实这个女生对你真的一点都不在乎了。 对， 他连你背叛他都不在乎，这个其实是非常严重的事情。就是一个男生甚至会这样子做，我故意闹出一种假象，说我跟一个女孩子很亲近，我看你有没有反应。 千万大家千万不要做这种傻事，因为像我这种比较敏感的女孩，如果你做一个这种假象的话，我的心里会很不爽。如果被我发现她是一个假象，你是故意的，我反而会更没有安全感。千万不要做这种 傻事。哎，但我发现有的女孩呢，她是不光女孩，男孩也是啊，就是可能她不敢摊牌的原因在于她害怕去面对。无论是害怕面对失去，还是害怕面对争执，还是害怕面对其他的种种原因，他就是害怕。 对， 这个 那意味着他自己在解决这件事情上的时候，他其实有一个我不愿意去解决这个问题，然后我就以一个我不动，然后等着这个事情自己动的被动状态。 你知道有一类人就属于那种惯性逃避的，就问题一旦出现我就逃避，但他越逃避就越迷茫，就越无解。 他其实是这样的，就是你以一个逃避的姿态，你会发现所有的事情都不按照你的想法来。 对， 因为你自己并不承担这个事情的结果，就等于说其实这件事情他不管以逃避还是主动的方向的话，这个事情都已经发生了，但他其实是等于说我捂着眼睛，我只要不说出来，那这件事就假装没有。 有一句话叫做 假象骗自己， 有一句话叫做装睡的人永远叫不醒，就把自己陷入在一个装睡状态。 但是当最后这个结果掀开的时候，他还是要面对， 会爆发。 对对对，他还是要面对， 而且他会觉得情绪上一时无法接受，觉得还是一个很大的冲击。 是的是的是的，这种冲击对于经常被动的人来说，他其实意味着某种内心世界自己构建的梦想的崩塌。 是， 就我想象了一个理想的情感状态，我想象了一个理想的人，但这个人不是的时候，我还蒙着自己说不对不对，肯定不是这样子的，或者说我不解决，然后这事儿就过去了。 但是如果一个在一段感情当中，如果男生有什么问题的话，他要主动说好像也不太好。比如说最近的那个很红的电影《王牌特工二》，他那里面就是男主不是很帅吗？然后他在完成，他不是在上一部结尾的时候，对，和一个公主在一起了吗？然后呢，在这一部里面，他要执行一个任务，可他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他必须跟另外一个女生发生很亲密的一些行为，他才可以完成这个任务，顺利的拿到一些线索。然后在这个时候，这个男主他选择的是躲到洗手间给自己的女朋友打电话视频，说宝贝，就把这个情况完全告诉他了。这样的话，我觉得在现实生活中女生也是很难接受。哎， 是，这电影当中是很诙谐的桥段了，但是生活当中有些人确实是， 然后公主就 做什么事都会跟对方说， 公主就整个泪崩。 对，那面对这种情况呢， 我倒觉得就是事实层面的话，其实这件事情就是在我自己个人的理解，其实它不是特别严重的事情。就是因为这可能是一个所谓电影桥段里边比较特殊极特殊的情况。 对， 但是真实的在所谓的这个出轨的局面里边，大多数在婚姻里或者说在相对稳固的这个情感关系里边，多数男生是会被原谅的。好，但是大家听众不要因为说我说了这句话然后你就出轨说女生都会原谅，这个不是 这不是我们要给大家引导的方向。 对对对，但是的确是现在现存的这个状况的话，大多数女生会选择原谅。对，但是如果男生你舍得这个女生难过的话，我觉得这个感情就进行下去的可能性也会极小，因为即使他选择原谅了之后，这个感情的质量也会下降。所以其实不光是说后来这件事情发生了之后女生难受，那个男生也并不会好受。 对 对， 所以今天在我们的爱情补习社当中想给大家倡导的，我们今天聊的话题是，如果你不小心发现另一半出轨会怎么样。当 不小心发现 对，但是我们给大家倡导的并不是说这个问题就这么过去了。 对， 我们是觉得说在两个人感情有问题的一开始刚有苗头的时候，就应该及时的沟通把这个问题解决。 对， 还是希望大家在情感生活当中都得到幸福啦。 而且其实两性关系当中永远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答案。 对，其实没有说要摊牌不要摊牌， 只要两个人的感情状态都是一个很舒服的范围，其实就 OK。 对，但是也是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提醒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真的多关心一下对方。 是的， 对， 是的， 大家现在习惯于去表达自我，偶尔的时候把自己的耳朵真的立起来听一听对方的想法，听听对方想说什么。 对，一个人走都是因为你不看他。 是的，这个问题解决方法说难也难，说简单也很简单。 是的， 就是只要两个人一直沟通，然后无论是心境啊还是一些心态都是一起成长一起走下去的，我觉得就会比不沟通要好的很多很多。 是的，两个人真正的距离其实不是说物理空间或者是沟通的距离，事实上是你内心对他有没有最深的理解。你对他最深的理解其实就是最是无间的，就是无距离的。 是的， 对， 祝天下有情人都不是那种失散多年的兄妹吧。 是的，祝大家都幸福喽。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秘密话语。 我有个喜欢的话语要和你说， 是秘密哦。 今天我们的话题略显沉重，所以在秘密花园我准备了一个非常轻松好玩的事情来跟大家讨论一下啊。有一个女生跟我们吐槽，她说我非常非常的喜欢蜘蛛侠这部电影，她简直就是我的偶像。然后呢，我有一个追求者，他就知道了我这个喜好，结果他有一天给我发微信，他说我真的很喜欢你，我给你买了一个礼物，是一个惊喜，我给你送了一个1米9的那种蜘蛛侠到你家，请你准备接受吧。 妈是仙女吗？是玩偶？ 这个女生当时的心是崩溃，就是类似于那种摆在电影院的那种超大型的蜘蛛侠本人。然后女生整个被吓到，说我不会签收的，你能不能退回去？然后男生就说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对我，我明明是一片真心掏出来想对你好，想追求你，你然后我给了你一个这么大的蜘蛛侠，你竟然都不喜欢，你这个女生不可理喻。 但女生说我们家一共就5平米，你给我放个1米 对、啊、 对蜘蛛侠。 这个女生给他回复说我家里放不下，你送给别人吧。和男生说我是精心定制了很久才能找到这么大的蜘蛛侠的。 来吧，听听大英的想法。 但愿这个蜘蛛侠是充气的，可以卷起来。 不是、 啊、居然不是充气的，天哪，怎么办？ 喜欢的时候就可以让它出现是吗？ 哎，但是我觉得其实从一个就是相对来说我觉得不那么严苛的角度，如果这个男生真是个直男的话，他有这份心，我还觉得其实有那么一略微一点点的诚意，我觉得能够去感觉得到。 但是我绝对不会收这个东西。 对，但是这个男孩子在理解女生的时候，他是站在我以为女生是怎么想的、我听见他说什么了，那他就是说什么了，他不会觉得女生说了一其实那个意思是 1.2。 对，女生有的时候说的话不能全信的。 对对对，但有的时候女孩说不其实说是的意思，所以我会觉得就是当这个女孩子在吐槽这个男生的时候，她可能也站在一个角度，就是她不知道一个男生在理解女生的时候会有那么大的偏差。 是， 然后当这个局面就是说这个事实摆在她面前的时候，这个女生被冲击了，她发现这世界上居然有这样子的男生，有这样子理解女生的男生，这个信息对她来说是全新的信息，是极具冲击力的。 其实是一个很好笑的一个事情。 对对对， 男生和女生两个人都没有错， 对， 因为女生不收也是没有错，确实没有地方放这么大的东西。 对，但我觉得 女生在吐槽的时候，他内心深处也会有一点小得意。 是呀、 啊，对对对， 哎呦，我跟你们说，真的很烦这个男生。 对对对对对，是会有这样的心情在里面。所以要给这就是这种类型的男生提醒的一件事情是，如果你得知了一个女孩子喜欢某一个东西，比如蜘蛛侠，你可以送给她一个那种很小的摆在桌子上的玩偶，其实就可以了。 对， 并不用送那么大的。 对，我觉得这个男孩子至少你不了解女生的时候，你先认说，我确实对女生不太了解，你能不能去问问这个人哈，或者你问问她的闺蜜。我觉得这些都是角度，但男孩子通常会说一拍脑门说他说了那就是了，所以我觉得男生这一拍脑门这个举动啊，其实就是有点粗糙。他在这个考虑女生的时候，其实没想过女生说的话和他内心的世界里边有哪些偏差，或有哪些东西是可以更细的去理解的。所以我觉得男孩子的那个地方可能缺少一点耐心，他急于想要得到一个结果，甚至用一个1米9的东西砸向这个女孩的时候， 可能比这个男生还要高。 其实他很想得到，他很想得到这个女生的一个回应，就是说哇，我被震惊到了，或者我被感动到了，但他没发现他把这女生吓到了。 对，另外其实女生在交往过程当中对于很大的礼物都有点害怕，比如说那种巨型的什么小熊玩偶啊、一些巨型的东西，希望今天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男生得知了这个消息之后，以后就不要再送这种礼物了。 但有一个大东西我觉得女生不会害怕的， 什么？ 就是房子。 够了啊，如果你在两性关系当中有很多的困惑的话，记得锁定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 FM98.2 的女神百分百。 是的，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感谢大英。 好、谢谢大家。 您接下来即将收听收看到的是98活力榜，明天见咯。 拜拜， 再见。Boys and girls, fall They say forever. They say the baby in between. Notice the blue skies. Notice the butterflies.